迎收睇哲學有偈傾。一直以嚟我哋都致力將哲學同埋生活嘅關係展示俾大家嘅。但係同今集嘅主角相比，哲學畢竟仲係抽離一啲嘅。今集呢位主角呢，可以話喺大家嘅生活世界入面係無處不在嘅。舉凡你食飯瞓覺啦、行街睇戲啦、翻工啦，甚至等車呢，你都係置身其中嘅。佢就係建築。咁唔知當呢一位同我哋咁貼身嘅主角，當佢遇上哲學嘅時候，會產生出點樣嘅對話呢？今集當建築遇上哲學，咁介紹下我哋今晚傾偈嘅夥伴先。咁我嘅好拍檔康庭啦，大家都熟悉㗎啦。咁我哋必須要好鄭重咁樣歡迎我哋今晚有兩位貴賓。咁講到建築呢，當然要請建築師啦。咁我哋好榮幸請到呢建築師歐輝先生上嚟。咁佢同時呢亦都係香港大學建築系嘅助理教授啦。咁佢近年呢係好積極咁樣去探索點樣喺香港呢個環境底下呢能夠建築到令我哋住得舒服嘅居所，好有心。咁呢介紹另一位嘉賓之前呢，我要講一下呢個節目喺第二季以嚟呢，好多觀眾朋友都俾意見我哋，就話希望我哋呢可以多啲請女性嘅嘉賓上嚟。咁其實你估我哋又唔想咩？阿康庭，我哋都唔係未努力過啦嚇。 我好努力噶， 自己知自己事。但係正當我哋嘅自信陷入崩潰嘅邊緣嘅時候咧，曙光出現啦。我哋今晚有另外一位嘉賓梁嘉瑜小姐 Katrina。Hello，Katrina， 係。 感激你唔嫌棄。 冇咁講，係我榮幸嚟嘅。 咁Katrina 咧就係一位建築愛好者啦。咁佢年紀咧比我細一大截嘅，但係咧就見多識廣嘅。 雖然冇咁講，千祈冇咁講，我嚟學嘢嘅啫。 雖然我都係建築愛好者，但係咧就佢周圍飛啦，咁去到每個地方都會真係好留意啲建築咁啊。咁佢嘅見識咧肯定比我豐富嘅。咁啊好多謝兩位嘉賓啦。仲有一點要一提嘅，就係兩位嘉賓咧，就除咗喜歡建築之外咧，其實亦都即係有即係哲學嘅背景嘅。譬如歐輝啦，佢早幾年就翻咗學院進修哲學啦。咁另外 Katrina 咧，原本都係讀哲學， 中大嘅同學仔， 係啦，都係讀哲學，後來轉咗係另一啲專業發展啦，咁啊好適合做我哋今集嘅嘉賓。咁啊事不宜遲啦，我哋討論一下今日嘅話題啊。咁我知道康庭你好有興趣知道咧，即係建築嘅目的係乜嘢，係一個點嘅問題咧？ 係啊，即係我就會咁樣諗嘅。你見呢個大自然，譬如雀仔都會築巢啦。又或者蜜蜂都會起一啲巢，然後儲佢啲蜜糖喺度，跟住有曬間隔噶嘛，好似咁樣都好工整噶嘛。咁人類會建築喎，咁樣咁其實同呢啲咁嘅動物築巢有冇咩分別咧？咁我想請教一下建築師睇下點樣睇。 其實你頭先講話雀仔築巢或者蜜蜂做佢哋蜂巢，其實嗰個係講緊簡單啲講就有瓦遮頭，即係佢哋都想有一個地方住。咁其實呢樣咁基本嘅嘢，人類都要嘅。所以你話一講到建築，咁其實頭先嗰個有瓦遮頭呢個其實基本上係建築嘅一個好基本嘅任務嚟嘅。咁但係人之為人，即係同動物有咩分別咧？咁其實我哋係有思想，我哋係有更加發達嘅意識喺入邊啦。咁所以其實我哋唔單止係純粹去繁殖。去築巢，去哺養我哋嘅下一代，我哋有更加多嘅嘢去要去生活嘅。咁我哋點樣去有我哋嘅生活呢？我哋其實生活入面嘅每一點每一滴嘅片段就構成咗我哋嘅記憶嘛。當我哋有記憶嘅時候，我哋先至有我哋嗰種嘅 identity 喺度，咁先至叫人之為人嘛。咁所以其實建築師，我覺得嗰個任務除咗頭先講最基本嗰、那個要有瓦遮頭之外呢，仲要係其實希望係創造緊一種空間嘅秩序啦，或者去構建緊一個城市嘅脈絡啦，或者去營造一啲空間嘅氛圍啦，去帶俾我哋一啲生活嘅環境，令到我哋去懂得點樣去生活，或者去點樣去同我哋周邊嘅人相處啦，咁諸如此類，咁其實呢個係建築師，我覺得對於我嚟講係更加艱巨或者更加有挑戰性嘅一個任務咯。 空間嘅氛圍啊，呢、這個我好留心嘅一個字眼。咁但係你嘅講法咧，係咪正好可以回應咧 有一啲人都有個疑問嘅，佢哋唔係好分清楚咧 building 同埋 architecture 嘅，係嘛？係咪你呢個回答可以順道回應埋呢個問題？ 係啊，其實呢個我覺得係一般外面嘅人或者普通人對於建築或者建築師嘅一個誤區嚟嘅，即係覺得建築師就係起樓啦，俾一啲即係人住到屋啦，咁就係建築師啦。咁但係對於我嚟講，嗰、那個即係 building 嘅一個含義。咁、其實 architecture 更加牽涉咗一種建構嘅意識喺入邊。呢種建構嘅意識唔一定話純粹淨係建構一個物質嘅環境嘅，亦都包括咗一種頭先你講嘅經驗。即係其實對於我嚟講，去設計一個建築，可能更加重要嘅係點樣去營造一個嘅空間，去帶俾人有一個好有趣或者好不一樣嘅經驗。當呢一組即係唔同嘅經驗交織埋一齊嘅時候，其實呢個先真正係建築帶俾人嘅意義咯。 啊，講呢一度我都有啲嘢想補充嘅，因為咧成日都有個講法，就係其實建築咧就係美學同埋科學嘅結合啦。咁你會點樣睇美學喺建築裡面嗰個角色呢？ 其實建築都要包含，即係要考慮美學呢個因素嘅。因為雖然話頭先講建築好似建構緊一個經驗俾人去經歷啦，咁但係到最終佢都係做咗一件實物出嚟。咁佢做咗呢件實物，好多時仲要係一啲好中心嘅地帶添，譬如一啲教堂啦，一啲博物館啦，咁呢之類嘅，佢無可否認佢係建築師係需要考慮到佢個美學嘅。嘅成分喺度嘅，咁但係美與醜呢個可能亦都係另一種另一個可以開多一堂嚟講嘅話題。究竟點樣為止美與醜呢？咁可能呢、這個我哋建築師亦都需要去喺呢方面要去考究嘅。咁尤其是喺古典嘅建築入面，你會見到好多時我哋會講，譬如話黃金分割嘅比例啦，講好多唔同嘅即係 classical 嘅 order 啦。咁呢啲嘢其實都係有美學嘅考究喺入面。咁不過去到再現代啲嘅時候，呢樣美同醜嘅定義又會有再多咗嘅唔同嘅詮釋喺度。咁可能嗰個亦都喺之後我哋會再詳細講多。 所以其實美學考慮呢樣嘢都係 architecture 同 building 中間其中一個好強烈嘅 differentiation， 可唔可以咁樣理解咧？ 係啊，應該係、 不過如果講翻頭先咧，嗰、那個空間嘅氛圍咧，咁我想同大家睇幾張圖片。咁呢個咧係我自己好喜歡嘅一個香港嘅景色啦。咁啊，可能觀眾都去過啦，喺大嶼山嘅心經簡林啦。咁啊，頭先即係歐輝講到咧，即係建築師其實係想營造一個空間嘅氛圍或者一種經驗啊嘛。我就呢個對我嚟講特別有感覺嘅，因為咧呢一個咧其實係俾到我一個好唔同嘅閱讀心經嘅經驗。因為咧呢個地方你係要一路行啦，嗱你睇下係姚宗儀先生啦、姚公嘅書法啦、心經啊，刻咗喺啲木柱上面啦。咁你一路行咧，仲要一路抬頭咁樣望啦，係嘛？咁呢個係一個好得意嘅一個閱讀嘅經驗啊！而且佢伴隨住嘅咧就係佢背後嘅嗰啲雲影啊，或者光影嘅變化啦。咁可能你未必識得解咩叫做五蕴，咩叫色受想行識㗎。但係你一路行呢，你多多少少領略到乜嘢叫做空啦。咁呢個同我自己嘅一個另一個經驗嘅對照呢，呢個係我上堂嘅大法嘅講義啦。咁入面都有講心經嘅，你睇下，即係用啲人哋係姚公嘅書法，我係電腦嘅 新世 代，人到物質質咁樣呢啲食之無味啊，抌得㗎啦。所以嗰個係一個好好珍貴嘅一個經驗。所以我想講嘅就係話咧，其實建築咧唔僅僅係起咗個實物出嚟，或者係四埲牆或者個屋頂，亦都唔僅僅佢圍出嚟嗰個空間，而係所有嘢夾埋嘅嗰種氛圍同埋經歷。 咦，我知道 Katrina 係一個佛教徒喎，咁、你有冇去過嗰個心經 簡林？都有嘅，咁因為本身我平時都會讀經同埋抄經啦，咁其實去到心經簡林嗰個經歷係好唔同嘅，即係我就會係一路行咁一路喺度閱讀每粒字啦。咁其實成個我會形容係一個禅修嘅過程嚟嘅，都係一個同自己對話。咁同喺屋企讀經抄經嗰個分別就係你會感受到風啦，你會感受到嗰、那個環境啦，跟住之後身體嗰個感受啊，嗰樣嘢係好好立體嘅成件事。 嗯，好立體，即係行一次之後，成個人昇華咗。咦，咁其實真係建築師幾犀利嘅，我係覺得即係 做哲學做得耐咧，覺得咧我哋好多時都係有啲空中樓閣嘅感覺。但建築師永遠都係建築，永遠都要腳踏實地㗎，係嘛？你最少你要服從呢個物理定律啦，否則你茅廁都起唔到啦，係嘛？咁所以再加上頭先講到，原來建築師可以即係帶俾我哋一啲新經驗。咁睇睇下，即係原來建築師都好似個權力幾大㗎喎，係嘛？即係我諗，譬如講你要設計一個街市咧，你設計到工整九宮格咁咧，定係佢好自由、好彈性嘅嗰個動線？咁可能已經會改變咗啲買餸嗰啲人嘅生活品味都唔定。咁其實會唔會建築師權力好大㗎？原來佢係我哋世界背後嘅嗰個無形之手嚟嘅。 其實建築師有呢個職業開始以嚟，其實基本上你有呢個職業就係代表佢係想營造一啲嘅秩序或者一啲嘅空間去影響人嘅生活㗎嘛。喺未有建築師呢個職業之前，譬如話世界上好多嗰啲部落嘅營造，基本上係由嗰啲居民自己去自發咁樣去做出嚟，根據佢哋實際嘅需要。咁嗰個就冇建築師嘅一個控制喺入面嘅。咁究竟所以其實建築師有咗呢種控制係好定唔好呢？其實都係一個討論嚟嘅。咁尤其是當一個建築師佢嘅雄心壯志好大，大到想改變成個世界嘅時候，好多嘅時候呢，我哋會見到世界上有一啲就算好出色嘅建築師，當佢哋有呢種好大嘅野心嘅時候，佢哋做出嚟嘅或者佢哋創立嘅一套秩序係企圖去控制成個世界或者控制所有人嘅生活模式呢，咁往往反而出嚟呢就唔係太成功。嚟緊呢張圖片呢，就係我哋嘅建築大師啦，Le Corbusier喺1925年為巴黎設計嘅一個規劃嚟嘅。咁佢喺呢個規劃入面，佢就將呢個城市當做好似個機器咁，將到唔同嘅分區，譬如住宅啊、辦公啊、或者行政啊、商業啊，呢啲全部好清晰咁分開曬，好似佢自己度身訂造去為到啲居民去設計一個生活。咁呢種其實係一種對於我嚟講一種過度控制嘅野心啦。咁其實我覺得佢係扼制咗城市嘅一種多樣性，或者城市一種模糊性。 不過時間關係咧，這個話題我哋要留待下一節繼續傾下。好啦，頭先上一節咧，最尾嘅時候，歐飛咧講到咧，有一啲好重要嘅建築師咧，就都曾經有過咁嘅野心咧，就想設計好曬咧成個城市嘅。咁但係對歐飛嚟講咧，這個應該係嘅野心過大啦，係嘛？注定係唔會成功嘅，係嘛？ 可以咁講，可以咁講，因為其實都有我覺得佢呢個設計其實影響咗好多佢嘅25年嘅設計啦，但係影響咗好多而家嘅一啲嘅城市規劃嘅。咁你會見到呢啲，譬如喺內地咧，或者甚至美國嗰啲大城市嘅規劃，當過度清晰對功能分區嘅時候，其實反而令到嗰個城市嘅活力係扼制咗、扼殺咗好多。咁所以呢個我會認為係Le Corbusier其中一個比較影響深遠嘅一個 project 啦。 但會唔會其實有可能係佢想控制都未必控制到，因為嗰啲用家咧就係城市嗰啲住民咧，佢本來就有佢自己嘅一個自由意志噶嘛。 呢個話題都好有趣嘅，因為其實去到而家咧呢個時代咧，我哋有冇可能好似當時Le Corbusier咁樣去做一個咁嘅規劃控制世界係冇咁可能，因為而家呢個社會普遍嚟講係高度嘅商業化，而大部分嘅建築師係要為客戶服務嘅，為私人發展商。咁其實有好多嘅一啲嘅要求都嚟自佢哋。咁好多時候建築師就去到另一個極端，變咗係一個好似僕人咁樣去 serve 呢啲發展商啦。咁所以係我覺得唔同嘅時代一啲唔同嘅狀況。 係咯，如果你咁講，權力過大嗰個唔係建築師喎，係啲係發展商喎。其實係。 咁但係調翻轉頭講，佢哋又有權咁樣做嘅，因為譬如佢哋真係佢哋去用佢哋嘅錢，佢哋去即係去起呢啲嘅 development 出嚟嘛，咁所以佢哋事實上有權咁樣做，不過就要考我哋建築師嘅智慧啦，點樣去同佢哋去周旋啦，既可以達到佢哋嘅要求，但係亦都可以我哋繼續做到我哋建築上面想做嘅設計出嚟。 咁我喺頭先建築師歐輝講嗰啲嘢嗰度，我就有啲體會啊！即系咧，原來建築真係同啲雀仔起巢啊，嗰啲嘢其實有一個好唔同嘅地方，就係佢唔僅僅淨係整一個 physical 嘅空間出嚟，然後等入去，然後俾啲功能佢，跟住等佢住。佢其實同時係 suggest 緊一套生活嘅方式嘅，即係譬如你喺呢棟 building 嗰度起一埲咁樣嘅牆出嚟，其實 suggest 緊一個行嘅路徑啊嘛， 係 嘛？你喺一間建築入物入面，你分啲乜嘢嘅房間，其實你話緊俾人知你可以喺度做緊啲乜， 係 嘛？咁樣咁，所以咧頭先阿超提到話建築師會唔會權力過大咧？咁樣咁去到尾其實就睇你點樣做個建築物嘅啫。如果好似 Le Corbusier 咁樣。佢嘅做法就係限死曬每一個地方要用嚟做啲咩嘅話咧，佢就權力佢就可能就係整死咗嗰個地方啦，就焗住啲人點樣用嗰個地方。但係會唔會有另一種嘅做法咧？咁似乎咧，依家流行嘅建築咧，好多時都唔係咁樣嘅。佢哋會做一啲所謂好 ambiguous 嘅空間，即係佢唔會話呢個空間究竟係有啲咩 function 嘅限定你一定要做啲咩嘅，又或者你去到設計嘅層面啦，佢會整一啲 structure 出嚟咧，你唔知佢係凳啊，定係樓梯啊，定係台啊咁樣，咁咧佢將個詮釋權咧交翻俾啲用家，咁喺呢個時候係咪叫做權力冇咁大咧？即係呢一個呢一種嘅設計。 呢個係你頭先講個 ambiguity， 其實一種模糊性啦。咁呢個模糊性其實係而家當代嘅建築師好多建築師都中意探討嘅一個話題嚟嘅。咁包括到你頭先講凳、台或者唔同嘅房嘅不去定義呢種咧，其實好多日本建築師都做緊呢樣嘢。咁事實上咁樣做嘅時候，我唔敢講我哋嘅設計初衷係想過度控制定唔想過度控制，但係起碼佢哋去執着地去做呢一種嘅空間嘅時候，係事實上係留翻多啲嘅空間俾到個用家去想像佢哋點樣用嗰個建築嘅。咁所以呢個我覺得係幾有趣嘅喺建築學入面。 我想翻去頭先第一節咧 ，Katrina 提到咧，其實建築咧有佢嘅美學嘅一面，即係可能有佢藝術性嘅一面。咁唔知你哋覺得其實如果建築係一種藝術嘅話咧，佢同其他藝術形式嘅區別喺邊咧？我知道阿康廷啊讀設計出身啦，阿Katrina亦都好喜歡設計。 做乜提嗰啲黑歷史？ 其實反而我就想討論一下究竟architecture 係咪一個藝術咯？因為我曾經上過堂有去做一個 differentiation， 就係講緊究竟設計同藝術嘅分別係啲咩先。因為我讀過 course 之前，我係以為一樣嘅。當我仲喺門外看嘅時候，咁其實佢就講咗設計同藝術咧，佢其實一個 spectrum 嘅兩極嚟嘅。咁設計嗰邊嗰極端咧，咁其實係一個極致係為咗 functionality 功能性去行嘅。另外藝術嗰邊咧就係講緊係 self expression 嘅極致， 即 係 個 自我表達。咁其實我自己理解就係建築係 somewhere in between。咁其實我覺得都係睇翻建築師究竟佢想行邊一邊多啲嘅，咁我唔知大家嗰個睇法係點樣。 呢個其實頭先你講呢個 spectrum 啦，呢個光譜其實係每一個唔同嘅建築師就係喺呢個光譜入邊去遊走。有啲建築師佢係選擇係，譬如好似好多好多建築愛好者都識嘅 Frank Gehry 咁樣，咁其實佢係，我覺得佢係偏向一個 expression 藝術家嗰邊嘅。但係當然啦，建築師係冇可能 100% 去到嗰、那個。點，因為佢係都需要服務於個 client， 咁所以但係就睇下你喺當中係喺個 spectrum 嘅邊一邊。咁我記得好有趣嘅就係我以前有一個教授講過咧，建築師呢一個職業咧係一個好唔誠實嘅職業。咁但係唔誠實唔係話嗰啲話即係呃人錢啊，即係嗰種唔誠實，而係 係咪呃嗰啲尺寸嗰啲啊？ 唔可以咁講，或者咁講啦，係一個好矛盾嘅職業嚟嘅。因為喺個骨子裡，你又好想有一個 self expression， 但係你亦都要服務於一個 client。咁好多時有啲建築師就所謂好乖巧地或者好聰明地，當去 present 一個 project 嘅時候，順住個 client 嘅意願去 present， 係啦，但係其實佢嘅骨子裡係好想去滿足個 self expression。咁所以呢個係當然個教授講呢個唔誠實呢樣嘢，未必係即係比較偏激嘅講法，但係都幾有趣咯。我覺得咁樣嚟 討論建築師， 或者我講下啲典型嘅答案啦，即係咁你話建築係咪藝術咧？咁或者佢同設計有咩分別咧？咁如果你用現代嗰套框架嚟講咧，建築頂曬籠叫做 applied art 咯。係咯，所以佢係屬於設計嗰方面嘅。咁咧，你見啲哲學家，譬如討論藝術品咧，都會有討論建築嘅。但係咧，永遠都係比較少，同埋唔係最 typical 嘅例子嘅，係譬如畫啊、音樂啊或者文學啊呢啲先至係佢哋比較關注嘅嘢。咁點解咧？因為正如歐輝頭先咁講啦，建築去到尾，佢就係有功能啊嘛！你一有功能咧，就唔係任得你個建築師亂咁做噶咯，係嘛？即係譬如我哋可以比較一下建築同 sculpture 啊，你 sculpture 你唔需要符合功能嘅，咁我中意點整咪點整咯。但係你建築師，你稱得上係建築嘅話，你譬如你係住嘅，你就要俾人住到啊。譬如你一個電話亭嘅你都要俾人入到去打到電話，所以佢係有限制嘅。所以去到尾咧，佢唔係一個人類可以自由地將佢嘅藝術嘅諗法實現嘅一樣嘢咯。所以佢如果你要分類嘅話咧，佢係屬於設計嘅其實。 但是你問我呢，我就是欣賞建築有那個限制性在這裡，就是在個限制底下怎樣去充分地 去展現它的美呢，我覺得這個反而更加是能人所不能。不過我更加想說呢，就是剛才提到 Frank Gehry， 我記得有人問過 Frank Gehry 呢，就是建築跟其他藝術有什麼分別，他的回答就是建築是有窗口的，一個很簡單的答案，但入面的智慧就是呢，建築呢你一定要在外面望入去，但是同時又可以在入面望翻出嚟，所以其實都係我的感覺都是翻返去嗰個所謂經歷的呢個意思入面，即係建築是可以經歷的嗱，譬如如果有其他藝術咁啊，電影咁啊，如果我入戲院睇戲咧，究竟出面是打風落雨啊，定係陽光普照嗰期冇乜所謂，或者我喺美術館睇幅畫咧，都唔需要理出面嘅天氣係點啊，全天候嘅，除非極端天氣搞到佢閉館嘅啫，否則我入去睇又唔需要理出面天氣。但係你喺個建築入面咧，是打風落雨啦，定是天晴啦，其實俾你個感覺都唔一樣。 嗯， 啊，即係入邊嘅空氣嘅流動啊，光影嘅變化，我覺得嗰個藝術感就喺呢一度。 係，你頭先講嗰個窗口嘅問題，佢答得好簡單啦。其實係每一個建築師都最大嘅挑戰嚟嘅，因為無可否認地，你一定要面對一個建築物有窗口嘅時候，你點樣可以做到一個建築係個窗口係同人完全唔同咧？咁呢個其實已經係一個好大嘅挑戰。 你意思係同其他建築師完 全係啦係啦。咁所以 Frank Gehry 佢就係努力做緊呢樣嘢啦。佢就算住一棟住宅樓出嚟，可能你見到佢嘅外形啊，或者包括到點樣開個窗口啊，都企圖地係同一般我哋所見到嗰啲唔同。 尤其是當如果建築係必須被經歷嘅時候咧，咁咧佢就需要係睇好多次先得啦，即係你落雨要睇一次，要入去一次，陽光普照又要經歷一次，咁可能睇畫咧就唔需要即係不斷咁重複咁睇，或者唔會重複咁睇，唔係在於佢周遭嘅環境嘅變化，但係建築係即係好在乎嗰個環境嘅變化，會俾你唔同感覺。 但係其實如果我要正確地欣賞一個建築物，是不是好像欣賞藝術品咁咧？即係譬如嗰棟建築物好唔好，我是不是用一個懷住睇藝術品嘅心態去你所謂嘅經歷啦？定係話如果係好嘅話咧，我就喺入面做佢應該俾我做嘅活動啊！即係譬如佢係一間屋嘅，我要試下入去住，我先知道佢係好定唔好。佢你哋講窗口咁譬如就係、呢隻窗開喺度就好啦，因為佢唔知唔使西斜嚇，個好市井嗰啲例子係啦，就係咁樣。咁所以其實呢種叫唔叫做藝術嘅欣賞咧？定係話我係喺功能上去講佢好唔好咧？用作為一個建築物俾我係咯。 其主人嚇，你有冇睇法？ 我自己會覺得我反而係 emphasize 經驗嘅，究竟個用家或者係佢個房客，因為其實未必真係用家咁啊。佢究竟佢同嗰個建築物中間嗰個聯繫係點，俾佢啲咩感覺咯？呢、這個係我覺得係個人嘅呢一個 judgement。 而我嘅問題就係、呢種係咪藝術經驗啊？即係如果係藝術經驗，我睇幅畫咁我就一種藝術經驗啦。但係咧，我要欣賞過嗰棟嘢就哇呢棟嘢設計得真係好啦，哇佢啲空間好闊落，空氣好流通。但係呢啲係唔係藝術經驗？ 係一個欣賞，但唔係一定藝術嘅經驗啊嘛。 我諗有唔同嘅，即係視乎你嗰個空間係攞嚟做咩咯。譬如你嗰啲日本嗰啲茶室咧，佢就要營造到佢同呢個世俗世界係切割起嚟嘅。你入去咧係一個精神嘅昇華嚟。咁、那個建築師基於呢個目的咧，佢設計到咁咧，你就入去睇下你可以昇華到幾多咯。咁、我諗呢個唔僅僅係一種即係好似我媽媽咁啊，哎呀間屋幾見使，唔係呢種欣賞啦。佢真係有一種可能係對於美善嘅崇敬喺入邊嘅，係嘛？ 同埋而家，我覺得而家呢個時代咧係一個高度視覺化嘅時代。好多時我哋就算睇建築咧，可能我哋停留於影一張相就算。咁但係事實上係需要去經驗嗰個空間，會更加欣賞到嗰個建築。 嗯，好啊。咁啊，關於建築，我哋仲有其他嘅話題嘅。咁啊，下一節我哋繼續討論。第三節哲學有偈傾，咁啊呢一節咧，我哋想開個新話題。咁我自己咧一直都有個感覺咧，就係哲學家同佢嘅時代咧，其實都有一啲即係唔知係時勢做英雄定英雄做時勢嘅感覺嘅。即係好久前嘅。咁啊，譬如你講到我研究中國哲學咁啦，你先秦時代咧，春秋時代嗰、那個好多哲學家啦，孔子啊、墨子啊、莊子等等啦，咁咧係。佢哋係有一個共同嘅背景嘅，就所謂禮崩樂壞啊，個文化秩序失效啊咁。其實係呢個背景咧，逼出咗佢哋嘅哲學思考。但係佢哋嘅哲學思考咧，又唔係純粹想報告翻佢個時代嘅。其實佢係想俾個時代走前一啲，去諗下我哋將來嘅走向應該係點嘅。咁啊，唔知即係喺建築世界，建築師係咪都係咁樣？ 其實建築如果理計咁多個領域嚟講，佢係反應得比較慢嘅，因為佢要建造要時間啦。咁所以好多時咧，建築嗰、那個你聽到講modernism、postmodernism 呢啲咁嘅 style 嘅區分咧，一般都係後於哲學啊或者 art 啊呢啲嘅區分嘅。但係無可否認，佢係會受到時代嘅影響啦。而你頭先講好重要就係話，除咗去反映個時代之外，一個好嘅建築應該亦都去刺激到人成個世界思考，嚟緊我哋嘅生存嘅世界係點樣？即係有一種inspiring 嘅東西喺入邊，而唔係純粹就咁 report 嗰個世界。 咁不如我哋睇啲例子啦。我哋咧有兩個教堂想同大家介紹一下嘅。咁呢個咧就唔係實物嚟嘅，係一幅畫嚟嘅，一個十九世紀比利時畫家叫 Jennison 啦。咁佢畫呢個法國嘅亞眠大教堂嘅內部，你睇到以前嗰啲教堂咧，哥德式啊，歐洲嗰啲教堂，入面咧嗰啲人咧好渺小嘅，咁、那個教堂咧起到好高啦，即係你喺外面睇係高直尖添啦，咁就為咗突顯咗人嘅渺小啦，同埋嗰個神嘅世界嗰個超越啦，我哋必須企慕佢咁。咁啊，又睇下一啲二十世紀嘅教堂啦，啊呢張圖咧就係阿 Katrina 嘅朋友影嘅，你介紹下呢個係咩地方？ 其實咧，呢一張就唔係真係光之教堂個實影嚟，真身嚟嘅。其實就我上年就去咗東京睇安藤忠雄嘅展覽。咁呢一個咧就係喺個美術館裏面一比一嘅 replica 嚟嘅，係啦。咁你啱啱提到就係咁現代嘅教堂同埋之前嘅建築 style 嘅教堂嘅分別係點咧？因為本身我就唔係一個教徒啦，我佛教徒。咁我反而係去光之教堂嗰個感受係強好多，即係我覺得我去啲即係傳統嘅教堂就係、是、個裝潢好靚，佢喺度讚美上帝咁。可能因為我唔係嗰個宗教，所以冇嗰個 click 嘅。但係去到光之教堂咧，其實佢嗰個重點個 focus 唔係喺啲裝潢，唔係喺個神像嗰度，其實係嗰、那個。個神聖感啊，因為佢咁 simple， 我望住十字架，我覺得係好似佢叫我同自己對話，反而係調翻轉嘅，係呢一種嘅經歷令到我覺得，其實講宗教感，所以我唔係嗰個宗教嘅教徒，我都有個感受咯。 嗯，歐輝你點睇咧？ 呢個例子就比較好好啦。其實正正就反映咗建築點樣去reflect。或者反映緊嗰個唔同嘅時代，咁你睇以前中世紀嘅教堂嘅時候，嗰、那個時候係天主教，只係得天主教嘅啫。咁啊，好強調嗰種人同神嗰種垂直嘅關係，所以你見到基督教嘅你見到個 Gothic church 嗰種嘅垂直性啦，令到人覺得好渺小，同神之間嘅距離好遠啦。咁但係宗教改革之後，基督教新教出現咗之後咧，唔係話冇咗呢種人神嘅關係，但係更加另一個層面，亦都強調咗人同人之間橫向嘅關係。咁所以你見到譬如好似光之教堂咁，佢唔再完全地突顯嗰個垂直性，反而係突顯人同外界自然嘅嗰種環境啊、光啊、影啊嗰種嘅關係咧。咁其實係一種比較平向啲嘅，即係我感覺上。咁所以係啦，呢個係我覺得幾有趣嘅比較。 講起現代嘅建築咧，阿康庭係咪有一啲反思？你覺得現代建築好強調功能啊？我記得同你傾偈嘅講過。 係啊，其實就係頭先歐輝講過Le Corbusier名句啦，就係、是、建築係啲咩咧？就是、一個俾人住嘅機器。咁背後個idea 係咩咧？就係、是、佢一部機器嘅話，就係話佢每一個部分啊，都應該有佢需要 fulfill 嘅功能，佢先至應該存在嘅咁樣。所以係唔應該有任何多餘嘅嘢，而係冇功能嘅咁樣。咁呢種其實我哋之前已經提過啦，就係呢種諗法個結果係咩咧？就係、是、會令到一座建築物俾用者嘅詮釋權就比較細咯，咁就限死咗佢哋點樣用嗰樣嘢。咁呢一種睇法我就唔係好贊成咯，因為佢將建築物同人嘅關係咧，就睇成為好似完全工具嘅關係，就係、是、我起間樓出嚟咧，我就係入去住噶啦，住需要乜嘢啊？空氣、光咁樣，咁咧你就要俾到呢啲嘢佢，咁咪住咯咁樣。咁其實我哋香港嗰啲公共屋邨啊，都係用緊一種現代思維嚟去起嘅，即係你幾多人就幾多。一個幾人單位咧，就係、是、幾大嘅單位啦。然後咧，你每一個單位，然後就砌成一棟大廈咯。跟住呢棟大廈有幾多人啊？成個公共屋邨有幾多人啊？就計條數出嚟咧，就應該附近有個公園，然後附近就要有個消防局。跟住咧就呢扎人口，佢喺香港嘅邊一個位置啊？就拉一條公路出嚟，翻去市區，其實全部都係一種現代思維做出嚟咧，就係所有嘢都係有特定嘅功能目的，佢就應該要擠喺度，全部都計算出嚟。咁我點解唔贊成咧？就係、是、佢忽略咗人另一個重要嘅面向咯。就係歐菲最初喺呢一集節目講嗰樣，其實人同時係意義動物嚟嘅。即係我哋唔係淨係物理上居住，好似一隻雀咁樣。我哋仲要，譬如有 sense of belonging 啦，我哋要覺得我哋住嘅地方有歸屬感，同埋同人之間有啲乜嘢 connection 啦。其實呢啲都係建築師需要考慮嘅嘢咯。咁就失去咗 meaning 嗰一 part 咯。我會覺得現代主義 其實對於現代主義嘅建築咧，好多批判嘅，好多角度噶。我睇過譬如有兩本書啦，一本係藤森照信寫嘅，佢就話咧現代主義嘅建築咧，總係將個屋頂係整平嘅。佢呢個其實好人工，好唔天然嘅。大自然嘅符合大自然嘅屋頂咧，應該係山形嘅。咁另外我睇到另一本書咧，對我影響好大嘅，就係《巍然嘅自然的建築》。咁佢就喺入面咧就批判咧現代主義好中意用嘅一種物料，就係混凝土。佢話混凝土咧其實係人類咧妄想咧係將時間凝固而採用嘅一種材料嚟嘅，因為混凝土係超越咗時間，所以巍然咧就好中意用木。甚至用紙啦，佢覺得咧係要尊重翻時間性，尊重翻天地嘅。咁就所以其實對於現代主義嘅建築咧，好多批判。不過咧，當我睇完呢兩位建築師嘅批評之後咧，我就去咗睇一個現代主義建築嘅經典，但係我就完全有另一種感覺嘅。我哋不妨睇一張圖片啊，呢個咧係我最中意嘅建築師啦，密斯啊 ，Miss Fenero 嘅非常經典嘅一個作品啦，就係喺都遠離芝加哥都要搭一個鐘頭車嘅，呢、這個叫 Farnsworth House 啊。咁就原先咧係起俾一位單身嘅女醫生，就姓 Farnsworth 嘅，就係一個我諗係度假嘅別墅啦。咁但係你睇到咧，佢用外牆咧全部都係透明嘅玻璃嚟嘅，但係嗰位女醫生咧係獨身嘅一位女士。咁所以咧呢位業主咧就非常之唔滿意，後來咧就同阿建築師啊打官司添嘅，就為咗呢間屋啊。咁咧點解會俾我好唔一樣嘅感覺咧？頭先我哋一樣睇到出面咧都係平屋頂嚟㗎，即係完全係符合藤森照信嘅批評啊，即係好人工。但係我去到參觀呢個地方嘅時候咧，我就感覺咧佢同周圍嘅環境好融和，佢好似陷咗入去入呢個環境入面咁。 甚至乎咧，我行入去睇嘅時候咧，嗱呢個係網絡圖片嚟嘅，因為參觀嘅時候咧，入邊室內係唔准影相嘅。咁我入到去睇嘅時候咧，那個導賞員咧就話咧，嗱其實咧佢嗰啲景觀嘅比例咧係計算過嘅，即係佢開個玻璃啦，然後你睇到咧上面三分一咧就係湖景嚟嘅，中間三分一啊唔係上面三分一咧係天空，中間三分一係湖景，最低嘅三分一咧係綠色嘅草地嚟嘅。咁我就感覺咧，咦佢？同我睇嘅嗰啲對於現代主義嘅批評咧，唔一樣喎、啊。我感覺係另一樣。我覺得佢係想呈現一種開放性啦，或者一種透明感啦 ，transparency 啦。咁我哋又可以睇下咧，跟住落嚟嘅圖片啦。嗱，呢個係我自己對於現代主義嘅理解啦。呢個咧喺伊利諾伊理工學院嘅一個好新嘅建築。咁啊，建築師係荷蘭建築師啦 ，Rem Koolhaas 啦。咁咧，我哋可以睇入去呢個係一個活動中心嚟嘅。咁啊，其貌不揚㗎嚇，因為咧嗰、那個上面係有個路軌啦，芝加哥嘅地鐵啦。你而家睇到咧，佢上面嗰個咁嘅鐵管咧，就係包住個地鐵嘅路軌。咁呢個活動中心咧好特別㗎，入到去咧就佢唔係一間一間房咁間開嗱，呢度咧就係玩桌球嘅，嗰度打乒乓波嘅。我而家咧呢張相我自己影嘅，我企喺個位咧，背後就係一個小食部嚟嘅，一個飲咖啡嘅地方。咁入邊嗰啲空間咧係好自由嘅。咁我就感覺係好繼承到頭先講密斯嘅嗰種精神，即係一個自由流動嘅空間入面咧，好似頭先歐輝講啦，人同人嘅關係咧係橫向嘅。我自己嘅感覺就係喺我哋進入咗現代之後咧，所謂上帝隱退之後，我哋點樣揾到自己嘅存在感咧？即係你諗下，我突然間消失咗咧，對個宇宙冇損失噶嘛？即係可能喺以前咧，我嘅存在感就係透過祈禱啦，我祈禱嘅時候佢就會睇住我。咁但係當佢隱退咗之後，我嘅存在感邊度嚟呢？就要靠我睇你，你睇我啦。因為每個人都想被看見，每個人都想打開自己去認識其他人。咁我覺得現代主義可能係個理想係在於創造一個透明嘅空間，令到大家可以實現到一種聯繫。 所以你的解釋就係點解現代咁鍾意用好多玻璃呀、啊、係呀用 destructure 盡量減幼啲呀、啊、然後等個空間闊落啲，其實就係要令到人同人嘅聯繫加強， 所謂 open space 啦，係咪？ 但係啦，但你咁講會令我不禁諗起一個問題，就係、是、咦，其實我哋而家嘅現代生活的確係啊，我哋可以大家見到大家啦，即係喺呢個公共空間入邊。但係有一個講法嘅喎，反而人同人反而係疏離咗喎。咁係啦，點解咧？係咪建築呢一種建築其實係失敗咧？定係點樣咧？你會覺得 兩位嘉賓點睇？ 我諗好難，即係其實我成日覺得，當一樣嘢去到一個極致嘅時候，佢一定有問題嘅。即係譬如話你一個 transparency 去到極致嘅時候，咁當然有好多 privacy 好多嘅嘢冇辦法去做到啦。咁唔單止係 privacy 嘅，頭先你講當所有都開放，所有都係人同人之間嘅溝通啦。咁但係反而冇咗自省嘅空間。咁所以其實呢個可能相對又要有翻呢一方面嘅嘢啦。 咦，可能正正係咁，所以現代仲有教堂喎，同埋仲有建築師咁用心去諗下啲教堂。 同埋 ，that's why 我覺得光之教堂咁 click 我，就係佢反而唔係淨係講人同人之間嗰個對話，我覺得係人同自己中間個對話都係重要嘅喎。 嗯，康庭你收唔收貨呢個答案？ 唔知道啊，我有另一啲睇法嘅，就係點解人同人之間疏離咗，其實同城市化有關嘅、嗯。其實即係城市化係令到我哋每一日見到無數嘅陌生人嘅，而陌生人係一個好奇特嘅存在物嚟嘅、嗯。即係陌生人係啲咩呢？就係、是、你唔會打算認識佢，而佢又存在，咁佢就會阻住你嘅生活、 嗯、或者建築同哲學嘅對話咧。我哋留待下一節繼續啦。翻嚟最後一次哲學有偈傾，咁啊康庭頭先唔好意思啊，上一次 cut 咗你，咁而家俾你講先啦。 你俾我講先，我都係問你哋嘢嘅啫。咁樣咧，我知道阿超咧同歐輝咧就係一個對反嚟嘅。咁係點咧？阿超就讀哲學，然後咧就愛上咗建築，跟住就睇好多建築書，而特登去旅行睇好多建築物。但歐輝調翻轉，你係做咗建築師，然後咧就走去讀哲學。咁我咧就想問你哋兩個，咁我問歐輝先啦。你做咗建築師，然後點解走去讀哲學呢？然後你讀咗哲學之後，對你嘅建築嘅諗法啊，或者嘅作品啊，會唔會有啲咩影響咧？有啲咩衝擊咁樣咧？ 具體啲講，我其實當初點解讀完建築，做完建築又去讀哲學，其實係朝住哲學入面一個學科現象學嚟嘅。因為我好對於呢個 topic 好有興趣啦。因為現象學其實佢最緊要嘅質疑緊嘅一樣就係傳統哲學入面主客兩分，即係作為一個主體點樣去分析一個客體，即係一個死物，一個 object。咁樣嘅一種詮釋嘅模式啦，詮釋世界模式啦。咁但係現象強調係嗰種經驗啊嘛，主體即係我自己點樣去經驗，點樣個意向去指向嗰、那個客體。咁喺套翻落建築嚟講，就係頭先講嗰種空間經驗。咁所以呢種嘢帶俾我嘅喺建築上面嘅靈感就係、是。我盡量地嘗試唔將建築係作為一個 object 去設計，因為好多時人睇到建築就係覺得佢似乜嘢啦，係一件乜嘢啦，好似佢淨係一件雕塑咁。其實就遠超過呢樣嘢嘅，我覺得嗰個經驗嘅交織好緊要。咁我喺呢度我都想分享一個我以前做嘅一個概念設計啦。咁就係喺粉嶺嘅一個老爺車博物館，咁大家可以睇到其實嗰個圖片入面你見到個建築嘅形態唔係咁確定嘅，佢好似一個好流動性嘅一個狀態，係穿插喺嗰啲樹林中間。咁嗰啲博物館嘅空間呢同樹林嘅嗰個空間係互相交織嘅，咁所以當人喺入面去行去睇老爺車嘅時候，其實佢哋好似行緊一個公園咁。咁所以重點都係講翻嗰個穿行喺空間入面嗰種經驗，而唔係強調呢個博物館係似一個乜嘢，似一隻蛋，似一個塔，唔係咁樣嘅意圖咯。咁所以我覺得喺哲學上面所學到嘅現象學上面學到嘅嘢，係帶俾我呢一方面嘅靈感。 啊！你講呢個睇法咧，我都有啲覺得某一啲雖然好出名嘅建築物啦，但係佢哋太過強調個外形，就係將個建築物好似一個 sculpture 咁樣去製造，好似遺忘咗呢個嘢係要有人喺入邊活動嘅，有人喺入邊行嘅，咁就好似將建築物視為視覺藝術咁樣去睇。我自己就覺得係一個扭曲咯，因為譬如啊，我幾長時間喺 Poly 嗰棟薩哈迪起嗰棟嘢嗰度出入嘅，咁佢就我就覺得喺外形上咧就好震攝人啦，但係入到去咧。嗰啲間隔完全冇用，你會迷失，唔知轉角位仲有冇一間房，跟住啲牆係斜嘅，你擠唔到啲嘢埋牆嘅，咁係太過忽視咗佢嘅真實嘅功能，即係我哋要使用嘅功能，同埋喺入面嘅經驗其實唔太好嘅，即係你外面睇就好睇嘅啫，所以好多人影相嘅都 係咯。我稍為辯護少少，即係同呢位大師，咁其實佢咧就其實佢。嘅設計雖然個形態好獨特啦，佢都強調空間性嘅。不過你頭先講嗰啲喺入面可能一啲唔好嘅經驗，其實有好多因素，譬如話成本嘅限制啦，可能個用地嘅嗰個限制啦，所以令到可能大師本身嗰種胸懷大志嚟到呢度嘅時候，可能受到咗少少嘅掣肘。 咁女性建築師喎，其川娜，睇下啲，你有冇？ 我其實比較中意啲建築就係同個用家同空間 connect 嗰啲作品多啲嘅，所以呢一個就唔係特別我嘅 preference。 唔知道我陣間介紹啲你中唔中意？不過講開又講咧，我成日覺得咧，我呢兩年係讀建築多過讀哲學噶嘛，當然係自學噶啦，就唔係受過啲專業嘅訓練。我覺得咧，好嘅建築師咧，直頭就係哲學家嚟嘅。呢度咧有一本書咧介紹神級建築師啦 ，Frank Lloyd Wright 啦。佢喺1932年有一個嘅演講啦，入面咧好精簡咧，就講出咗佢對當其時美國嘅民主實踐嘅反思。而佢入面講嘅一啲理據啦，或者一啲思考啦，其實今天都仲喺度講緊。我睇啲哲學家寫對於民主嘅反思咧，入面啲 idea 喺呢度有嘅，所以我覺得咧建築師其實係一種哲學家嚟。咁你頭先阿康庭問到我啊，即係究竟調翻轉？ 我講多兩句先，即係咧。我自己同你傾偈啦，就聽你講到好誇張嘅。你話咧有你讀哲學學到一啲死理論咁樣啦。我唔知有冇記錯你嘅講法啦。但係咧，你真正令到你明白某一啲嘅理論，其實係通過睇建築物啊嘛。 冇錯， 好神奇噶啦！我聽起上嚟就覺得 係啊，我都覺得好神奇。 你分享一下呢個經驗。 有一啲話題咧喺哲學上面咧，我睇啲論文，可能我資質有問題啦。我睇啲論文咧，千言萬語啊，睇讀咗好多年都唔係好明嘅。但反而喺一啲建築作品入面咧， 我係即係全身心咁打開咧，就當下可以領悟到。我哋又睇翻一啲例子，頭先出過嘅一個作品咧，麥斯嘅呢個 Farnsworth House 啦。咁咧，其實我而家就唔係想講呢、這個。嗱，我哋頭先帶出咗個訊息咧，就係呢一個作品咧，其實好強調嗰種透明性啦，同埋一種人同大自然、人同環境嘅嗰種聯繫啦，係咪？嗱，我哋跟住睇一睇呢個作品啊，呢個咧就係、是、剛剛喺5月28號離開咗人間嘅台灣好重要嘅建築師啦，黃大宏先生啦。咁佢喺1953年咧嘅為自己設計嘅一個居所啦，叫做建國南路自宅啦。佢啱啱咧重建咗，不過喺另一個地方，但仍然喺台北嘅。咁啊2017年咧重建重新開幕。咁我就走去睇，你睇呢一張咧，你發覺咧其實同頭先嗰個 Farnsworth House 咧係都好接近，因為黃先生都講過，佢係好即係好受阿 Mies 嘅麥斯嘅影響啊，即係好遺憾咧未見過佢一面咁。你睇呢個屋嘅設計咧，都係有一種空間嘅流動性，入面咧唔會話間開曬一間間房咁。嗱，不過究竟佢加多咗啲乜嘢落去咧？我哋翻去出邊嗱，個外牆就係咁嘅。大家睇到咧，左手邊咧黑色嗰個咧就係個入口嚟嘅。我哋行埋去個入口度睇下有乜特別。黑色嗰個門啦，打開咗啦。你睇下佢嗰個呢、這個行咗入去呢道門之後咧，再到嗰個間屋嘅室內咧，個入口咧係開喺側跟嘅，即係比較迂迴嘅呢、這個行入去咧，要遮一遮嘅咁樣嚇。跟住我哋再睇下室内入面系点样。嗱，呢个咧，我觉得好犀利，即系佢嘅设计嘅目的咧，就系希望咧喺一种现代性底下，再应用翻或者实现翻一啲表现翻一啲咧中国嘅元素。咁但系入边咧，佢冇一啲好特别嘅符号或者视觉嘅符号，佢冇话点样挑啲花啊，令你有个中国嘅感觉。佢就开咗呢个窗圆形嘅，咁啊，佢哋叫月洞窗。咁啊，出面咧就種咗啲竹喺度啦。咁咧，你望出去嘅景觀咧，好似有一種咧江南庭園嘅感覺。其實佢咧就唔係用一啲符號嚟實現個中國性，係用帶出入面嘅一種即係、就是、活在即係、就是、中國空間嘅經歷，然後就融合嗰種現代嘅追求自由流動嘅空間。咁啊，俾我好大嘅一個感覺就係、是、咧，因為當我去完頭先講麥斯嗰個 Farnsworth House 之後咧。咁令我領略到原來現代嘅理想咧係追求透明同埋聯繫，咁但係咧睇翻頭先黃大宏先生嗰個作品咧，就令我即係當下反思到咧，原來追求一種好徹底嘅透明性咧，亦未必係一種幸福嘅生活，可能係令我哋遺忘咗一啲可能對人好重要嘅，譬如就係謙信啦，或者係對於美善、對於天地、對於大自然嘅禮敬啦。點解我有呢個感覺咧？點解我去咗黃先生個作品就有呢個感覺咧？因為你睇到頭先我都話咧，佢嗰個入口咧可以側跟啦，跟住有迂迴嘅路徑啦，然後咧你睇出出面咧又唔俾你一眼望曬嗰個對面嗰座山嘅，有啲嘢遮一遮嘅，即係呢一種即係收一收藏起嚟咧，其實可能提示一下，其實我哋係好多嘢我哋。不能夠盡知， 你意思是話佢一重一重嘅話，就不可以一眼望曬出面。 冇錯， 所以就令到自己謙卑啲。 黃先生喺1977年有個訪談咧，佢都係咁講嘅。佢話即係中國嘅建築咧，不能夠給你一眼看穿，要令你一進又一進咁。咁呢、這個我唔知佢係咪有我嗰個體會，但我嘅諗法就係、是，咦，原來我哋追求即係一個好徹底嘅透明。嘅時候咧，可能我哋係咪都要提醒翻自己？譬如我同阿康庭啦，早幾年就認識咁啊，咁但係估唔到，因為做呢一輯嘅節目咧，我就更加認識到你嘅優點。即係 我之前冇嘅，原來 係更加多。即係如果我就停留喺早幾年前嘅經驗，我覺得我睇穿曬啦，康庭啊，咁可能我就再冇機會咧學到更多嘅嘢啦喺你身上。即係我諗，可能呢一種嘅。即係對自己嘅提醒，其實我哋唔應該聲稱我可以睇曬，我哋應該保留翻一點點嘅謙遜。 嗯、 可能呢個係現代人都需要嘅一種、即係人生嘅品質。 即係如果對比起所講嘅現代主義嗰種建築，你就覺得係太過坦蕩蕩，係咪？ 冇錯，冇錯。 即係譬如將佢整曬落地玻璃啊，然後入面有啲咩一眼睇曬啊，咁樣， 冇錯， 咁樣，咁就係一個唔謙遜嘅一個表現， 一個傲慢嘅表現啊。 有可能有傲慢嘅危機。不過我並唔係話黃先生真係想即係表達呢個結論，但係最少最少咧，佢提出咗一個好好嘅課題。 就是追求透明性的同时，是不是还可以保留一种传统的收藏啦，或者是谦逊啦，即是两样东西是不是可以并存啦，它至少这个是一个很有意义的议题啦。而这些议题呢，就是我读了千言万语的哲学论文呢都不是能够充分地领略的，但你入到那间屋里呢，即是我夸张啲讲，系就每个毛孔都喺度感受紧，喺度思考紧咁样。咁唔知啊，专业嘅建筑师，你觉得系咪吹大咗？ 我其实觉得，即系作为一个建筑师，如果听到可以听到每一个去参观嘅建筑物都有你咁嘅体验咧， 咁 系 开心。 哇，咁真系开心啦！因为正如即系你头先所讲，其实唔系净系靠眼去判断嗰个建筑物，你真系去用你嘅所有嘅感官去感受啊嘛。咁所以其實呢個係一個成功嘅建築就可以 trigger 到呢啲 個人嘅感受，係 啦，個人嘅感受啦， 我都 係 幾比較著重係個人 rather 定係建築師佢本身嗰個 intention 係點樣。 即是所以好的建筑呢其实是要预认了一种多元性。即其实每一个人当然个建筑师有设计有意念，但是每一个人入到去呢、 那 個、都可以有不同的感觉。有阵时我就真的觉得呢哲学家呢宰制性是强一点的。会不会啊 都会的。如果你说要讲嘢讲得清楚的话，其实就限死了那个文本的意思嘛。啊、都会的。 不过我想我哋做过即系呢一辑咧，有好几集咧，都有一啲即系跨学科嘅尝试啦。譬如系董启章先生啦，同我哋讲故事啦。跟住我哋有麦穗同我哋讲历史学啦。今日咧，我哋有欧辉同吉川啊，同我哋讲建筑啦。即系我自己嘅经验咧，就系呢一种咁嘅跨学科嘅对话几好，因为咧好能够即系促使我重新反思一下，即系哲学能够做什么或者不能够做什么。咁啊，我哋好享受呢个倾偈啊，希望大家都中意吓，我哋下集再见。